郭林知识入血，单刀赴会， 请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，先给我办定亲礼，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寒帮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，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，请听汉朝那些事儿。那是一个隆冬的时节，一年的末尾又要到了，因此吕后在宫中举行了盛大的宴会，宴请的朝中重臣有百多位。大厅外寒风萧萧，飞雪飘零，哈气成冰，而大厅里边却篝火缭绕，火光四射，红红火火。参宴的重臣们也许是受气温反差的影响，一半人像飞雪中的夜行人一样阴寒着脸，而另一半人的脸却如篝火般喜气洋洋。不用多说了，阴着脸的那一半人是朝中非吕氏的成员，而带着笑语喜形于色的那一半人则全部是吕氏家族的人。由此可见，吕氏家族的人在朝中重臣中占的比例之大。刘璋身为刘氏家族的一员，自然对那些洋洋得意的吕家人很是不满，偏生这时候吕后叫他做宴会的监酒官。刘璋本来不乐意，但这是吕后的命令，而且吕后也是把他当自己人看待才叫他的，于是他计上心来，在遵命的同时说了一句这样的话：臣乃将冢，既然太后命臣为监酒官，臣请求军法行酒。什么叫军法行酒？也许有人不懂，但如果去掉军法行酒四个字的行酒两个字，单提军法这两个字，大家就略知一二了。当时吕后心情正是很好的时候，哪里料到这个平时温顺的像绵羊一样的吕家女婿会有什么阴谋啊，自然就答应了。吕后不会料到，这一点头却赔上了吕家人一条活生生的性命。既然是军法行酒，这对众人的酒量是一个超级大考验。酒过三巡之后，众人都有了七分酒意，三分醉意。酒不醉人，人自醉；色不迷人，人自迷。这个时候吕后提议每人吟诗几句以助酒兴。众人的诗虽然粗俗点，但好歹大家都在兴头上，于是乎叫好之声不绝于耳。轮到刘璋的时候，他是这样对吕后说的：臣想为太后做耕田歌，太后你说怎么样？吕后点头答应了。刘璋也不再客气，一首朗朗上口的种田诗脱口而出：深耕盖种，立苗育蔬，非其种者，锄而铲之。这样的诗词属于通俗类型的，有点类似于当年曹植在曹丕的逼迫下所作的七步诗。这首诗的意思，就连文盲也听得懂， 更别说吕后这样的精明人了。但在这种宴会的公开场合上，他又不好发作，只能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。饮食过后，酒还得继续呀。又几轮过后，吕氏家族的一些人已经是三分酒意，七分醉意了。眼看刘璋的巡酒一轮又一轮，丝毫就是没有停的迹象。一个吕氏家族的人见这么喝下去，非喝个胃穿孔不可，于是他来了个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。眼看敬酒将敬到自己跟前了，他趁着众人不备，起身就准备溜之大吉。但是那刘璋早就把他当目标给盯上了，现在岂能让他给逃了啊？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见他一个箭步追上去，一招力劈华山，手起刀落，把他给结果了。这有点类似于追杀凶手或者是擒贼一样，下手干净利落，毫不拖泥带水，颇有侠士风范。当然，刘璋在回刀入鞘之后，还是得对刚才的行为有所交代。他对吕后是这么说的：包太后，刚才有人逃袭，臣已按军法处置了。吕后刚才可是雾里看花，但见血花满天飞，差点没被吓得个半死。但他先前已经答应了他军法行酒，现在只能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了。没多久，心有余悸的吕后就下令撤宴，一场盛世之宴就此宣告结束。刘璋以自己的聪明才智打响了反击吕氏家族的第一枪，虽然这一枪看起来微不足道，看起来不值一提，但却正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，吹响了反击吕氏家族独霸天下的号角。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，一个人的智慧和力量终究是有限的，而一旦汇集在一起却是巨大的。自从刘璋当着吕后的面给了不可一世的吕氏家族一点颜色之后，一时间朝中飞拥吕大臣都纷纷露出了喜色，他们都感叹着：人才呀，人才！刘氏后辈当中有如此英雄人物，看来复兴刘氏家族值得期待。当然了，大多数的大臣们是在期待着，而极个别先知先觉的人却早已经行动起来了。这里首先得说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革命思想的传播者陆贾。陆贾其实也算一个朝中重臣了，当年刘邦在位的时候，他为朝廷制定礼仪礼法，很得刘邦的赞赏。更为重要的是，陆贾还成了半文盲的刘邦第二个老师。刘邦当了皇帝之后才知道知识的重要性，毕竟打江山靠的是武力，而守江山靠的就是知识了。陆贾不但在老师的职位上尽职尽责，而且还把刘邦那些狗屁不通的文章收集起来，经过加工润色之后编成了一本书，书名叫《新语》。据说这本书上市之后极为畅销，风头直盖过了刘邦在楚汉之争时写的第一本处女作《告天下诸侯书》。可是一朝天子一朝臣，刘邦走后吕后掌权，刘邦身边的红人陆贾也就因此失宠了。陆贾干脆直接炒了吕后的鱿鱼，回家种田去了。当然他也不是闲着的主， 在乡下生活了好几年，眼见自己的儿子们都长大成人了，他就离家出走，过起了逍遥自在的流浪生活。一般人会认为这个陆贾够清闲的呀，其实他的内心里却是极其痛苦的。他一直想报答当年刘邦对他的知遇之恩，但自从吕后掌权之后，他知道仅凭自己一人之力是没办法撼动吕氏的，于是他才选择归隐。而现在一大把年纪了，他整天在外边流浪，其实是在拉拢人心，等待时机。就在刘璋巧妙地打响了反击吕氏家族的第一枪之后，陆贾知道他等的时机终于来了，是他该出手的时候了。陆贾这才以流浪者的身份找到了朝中丞相陈平。当然，陆贾这次到了陈府之后，不再像往常一样给主人家吹拉弹唱，用一人的才华来打动主人，从而换取一口饭，大方的还可以领到一些小费。一阵寒暄之后，陆贾就直奔主题了。丞相有心事吧？陈平就问，我的心思先生能为我猜一猜吗？恭敬不如从命，臣那就斗胆一猜了。您现在身居丞相要职，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权力已达到了顶峰，荣华富贵自是无与伦比了。因此我猜丞相的心思可能是朱吕和少帝的事儿。陈平淡然一笑，呵呵呵，看来先生看透了我的心思啊，怎么办呢？陆贾沉默了一会儿，只说了12个字：天下安，注一相；天下危，注一将。陆贾的话，别人也许无法理解，但身在那种环境，聪明的陈平自然明白陆贾话里的含义，这是叫他主动和太尉周勃亲近呢。陈平其实对朝廷的忠心也不比陆贾少，但吕后掌权之后，他就没有说话的权利了。他清楚地记得新丞相王陵因为公然和吕后作对，结果上任不到几个月就被逼得光荣下岗了。于是他和周勃无奈都选择了明哲保身。或许有人会对陈平和周勃这种做法感到不满，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，陈平和周勃是没得选择的。吕氏的势力正是最旺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和吕后作对无异于鸡蛋碰石头，牺牲了他们两个也许没什么，但对整个汉室江山，对于天下百姓来说，那就不负责任了。他们之所以隐忍，就是为了日后的反戈一击。现在等待的时机终于来了，但在没有经陆贾点化之前，他和周勃虽然信念和理想大抵是一致的，但那时候他们的交往仅仅限于点头之交而已，并没有琴瑟和鸣的联手来抗敌。而陆贾这“天下安，注一相；天下危，注一将”12个字当中，已经很明确了，陈平的丞相职务就是相，而周勃的太尉职务就是将啊。陆贾见时机已到，于是把预谋已久的平定吕氏计划全盘托出，各种细节就不用细表了，各位听到后边自然就明白了。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，这话一点也没说错。就在陆贾的将相联合 齐力断金的计划准备妥当的时候，机会来了。因为周勃的七十大寿到了。周勃是什么人物啊？当年刘邦去世之前，历朝中第三代将相继承人的时候，他被点名为将相三人组中的一员。后来他如愿地当上了朝廷的第三把手。这个时候他的太尉一职虽然实权都被吕后夺去了，但同样在朝中享有重量级的待遇。他的七十大寿自然办的是热闹非凡。那天周府前车来车往，可谓门庭若市，而周勃的七十大寿也因陈平的到来达到了高潮。陈平这回送上的礼金只有当年的刘邦可以一比。当年还是小小的泗水亭亭长的刘邦去吕府，一出手就是10000贯。可那时候的刘邦毕竟沾了流氓的光，只是写了一条空头支票，回去的时候反而搭上了吕家18岁的黄花闺女。这时候陈平的礼金是黄金500两，乐队1对。这样大的贺礼唬得众人目瞪口呆呀。周勃当时自然又惊又喜，上座的位置非陈平莫属了。当然陈平送了这么重的礼金，他这一趟也没白来。在酒桌上，两个朝中元首级人物不断地举杯豪饮，感情就这样升级了。周勃在生日过后不久就回访了陈府，顺便回赠了陈平500斤。其实两个人都是看淡钱财的，他们都视钱财如粪土。但这次却通过这价值不菲的粪土，两个人一来一往，加强了彼此间的交流，感情进一步升级。饮水不忘挖井人，陈平和周勃把那500斤推来推去，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，于是就转给了陆贾。这么多钱给陆贾做什么呢？做活动经费，让他去联络一切反旅人员。于是陆贾花钱如流水，到处结交有识之士，劝他人背旅驻留。在他晓之以理动之以金的双管齐下的手腕下，朝中重臣纷纷表示愿意弃暗投明，跟吕氏划清界限。游说的结果可以说立竿见影，效果显著。随着陈平和周勃这两大朝中元老人物的感情不断升级，朝中的事情配合得相当默契，就像是两道铁门关，眼看风头不对了，吕氏家族的人这才见有收敛之势。毕竟是岁月不饶人呐。这时候的吕后年事已高了，而陈平和周勃的联合他又岂能不知道啊。于是他一边感叹岁月催人老，一边又在感叹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啊。然而他此时只能感叹而已，却对陈平、周勃、陆贾的三强联合无可奈何。俗话说呀，屋漏偏逢连夜雨。就在吕氏的地位遭到撼动的时候，就在吕后无计可施的时候，国内又出了一件大事。南越王赵佗宣布从大汉皇朝当中分离出去，宣布独立。这对于吕后来说，他怎么能容别人背叛呢？非要给这个不识好歹的赵佗一点颜色看看。龙绿侯周躁成了这一次的征西大将军。这吕后啊，他特别的烦恼，